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斗帝国将士们宁死不降的怒吼声轰然爆响，甚至远传城外，就连武魂帝国那边驻扎的军队也能听得到。此时，武魂帝国营地之中，比比东一手抓着千仞雪，一手抓着胡列娜，回到了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听到嘉陵关方向传来的声音，比比东狰狞的面庞上不禁流露出一丝不屑。 哼，宁死不降？那么三天之后，我就先血洗了嘉陵关。 老师，您，您真的杀了他？ 娜娜，我知道你喜欢他，但是你也应该明白，你和他是不可能的。没错，唐三是不世出的奇才，甚至连我也自愧不如。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你要接受现实。老师必须要杀了他，否则毁灭的就是我们武魂帝国。我这么做也是绝了你的念头。唐三的神魂和我对撞，本身已经被我击溃，再加上心脏破碎，就算他是神也必死无疑。现在我看看谁还能阻止我统一大陆。 哼，如果你现在不杀了我，或许那个人会是我。 比比东眉头微皱，扭头向这个从未亲近过的女儿看去。千仞雪的神色流露着倔强，嘴唇抿得紧紧的，看着比比东，眼睛里竟然只有复仇。 你要阻止我？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大的野心。 野心？是的，我有野心，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做的事我就一定要阻止你。而且有一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唐三也是我这一生中唯一喜欢过的男人。 你也喜欢他？ 千仞雪眼中蒙上了一层薄雾。就在刚才唐三被比比东捏碎心脏的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胸口空了，仿佛破碎的并不是唐三的心，而是他的。在他心中，对唐三所有的恨意都伴随着唐三心脏的破碎而消失，有的只是无尽的空虚和痛苦。他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是那么的爱着那个男人，哪怕双方始终都是敌对的，他也依旧那么爱着他。尽管他不止一次想要将唐三彻底毁灭，可是当唐三真的死了时，他的心却痛得无法呼吸。 他只能死在我的手中，可你却杀了他。比比东，你也杀了我吧，否则今后我必定会是你的敌人。 比比东脸色连变，甚至他的右手都已经举了起来，但终究还是没有拍下去。 想和我抗衡，你也要先把你的手臂恢复了再说。就凭你现在的实力能与我抗衡吗？罗刹神乃是两大杀神之一，对其他神奇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就算是全盛时期的唐三也未必是我的对手，更何况是你。 比比东冷冷地看了女儿一眼，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帐篷。嘉陵关上，就在群情激昂打算冲出嘉陵关的时候，一直默默注视着唐三尸体的毒斗罗开口了。 陛下说的是对的，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哪怕是你们的人再多一倍，也不可能对比比东构成任何威胁。早在还没有成神之前，比比东的用毒能力就已经在我之上了，现在他成就了神，用毒能力只会更强，更不会出现我那种无法控制毒素的情况。他说 血洗天斗帝国并非虚言呐、啊。如果你们不想让手下的士兵白白送死的话，就打消全力一拼的念头。你们根本就没有冲锋到武魂帝国士兵面前的机会。 卢斗罗缓缓走到雪崩身边，再看看目光没有丝毫变化的大师还有唐昊。 我们走吧，我也想为小怪物做点事。既然已经决定了，那我们就一起前去。 小三是我的兄弟，戴老大不在，我就是史莱克七怪中最大的一个，一起去吧。 小二， 蓉蓉听话，你必须留下，你是有机会成神的人，将来为我们报仇的任务就只能靠你了。 难道你就没有成神的可能吗？大家不要冲动，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还能有什么办法？对面有两个神，我们只不过是人类，还能怎么办？蓉蓉，我是一个男人，就像当初我为了你去极北之地一样，现在为了我的兄弟，我也不能退缩。否则，就算以后大家都进了地狱，也让我有何颜面面对小三，面对戴老大他们。 既然如此，我又有什么理由留下来？照顾三哥的尸体，有小五就足够了。你不怕死，难道我就怕死不成？我陪你就是。 一边说着，宁荣荣握住奥斯卡的手变得更紧了，他的表情告诉奥斯卡没有转圜的余地。唐昊和大师率先迈开脚步向城下走去，紧接着是雪崩、歌龙元帅、独斗罗等人。就在奥斯卡和宁荣荣准备跟上去时，突然间他们的身体都同时颤抖了一下，两个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朝着他们相握的手看去。只见奥斯卡的手悄然变成了淡淡的白色，而宁荣荣的手则是九彩环绕，白光与九彩之光交映生辉，围绕着两个人的手掌缓缓旋转着。两个人的目光同时呆滞，不约而同停下脚步，他们都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对方。 等一下， 唐昊大师等人像是没有听到他的声音，而城头上那些士兵更是流露出了讥讽的目光。在他们看来，奥斯卡和宁荣荣是事到临头畏缩了。 三哥有救了， 简单的五个字却仿佛令嘉陵关城头上的时间凝固了一般，所有人的神色都出现了变化。血泪纵横的小五猛地抬起头，走在最前面的唐昊瞬间回身，士兵们的目光变得愕然。一瞬间，奥斯卡和宁荣荣成为了所有人瞩目的焦点。下一刻，唐昊几乎在回头的同时就窜到了两人面前，用力地抓着奥斯卡的肩膀。 你们说什么？小三有救了？ 叔叔，您看。 一边说着，他抬起了自己和宁荣荣紧握的双手。 小三有救了，我没有办法帮他复活。 怎么救？你们有什么办法？ 大师，我们刚从海神岛上回来，就直接投入到了战争之中，一直没来得及向您展示我们所获得的最后魂技，您还记得吧？ 你们最后的魂环是十万年级别，我记得。这和救活小三有什么关系？ 十万年魂环，按照正常来说，应该拥有两个魂技。我的第九魂技是多一半钻石长，而蓉蓉的第九魂技则是九宝无敌神光。我们的十万年魂技都只是出现了一个，但是就在刚才，我和蓉蓉双手紧握的时候，却触发了我们的第二个十万年魂技，而且是必须由我们共同使用的魂技。 你是说，你们两个拥有一个十万年的武魂融合技？由魂技生成的武魂融合技， 没错。 武魂融合技，只有双方魂师的武魂拥有极高的契合度才有可能出现。像奥斯卡和宁荣荣这种情况却是十分特殊的，比先天的武魂融合技更加稀少。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武魂融合技，往往都有着极高的契合度。 你们说什么？你们的这个武魂融合技 能够帮助小三复活过来，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开始吧。 不，等一下，不能在这里，先回元帅府议事大厅。 你看我急糊涂了。没错，先回元帅府再说。 虽然现在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奥斯卡和宁荣荣有复活神的可能，但是他们心中当然都希望这是真的。在嘉陵关城头实在太明显，万一在复活的过程中被对面的武魂帝国发现，那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小五直接将唐三的尸体抱了起来，几步就冲到宁荣荣和奥斯卡面前。 我们走。 希望重燃，他也变得坚强起来。小五抱着唐三的尸体朝着嘉陵关内飞身而去，唐昊大师、柳二龙、弗兰德、奥斯卡、雪崩等人赶忙跟了上去，但宁荣荣却是慢了一步，扭头看了一眼城外那依旧在收集剑斗罗和古斗罗尸骨的父亲，泪水不自觉地布满娇颜。 对不起了，剑爷爷、古爷爷，荣荣不能为你们收尸了。如果我们复活了三哥之后，荣荣还在，荣荣再为你们守孝。 猛地扭过头，宁荣荣强忍内心极度的悲伤，快速地追着众人而去。消息是不可能被完全封锁的，雪崩也没有下令封锁消息。很快嘉陵关内的天斗帝国大军对于先前嘉陵关上发生的事情就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雪崩在嘉陵关上的表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征服了在场所有的将领，在将领们的约束下，原本应该出现在军队中的恐慌并没有出现，反而充满了同仇敌忾的气息。戈隆元帅在众人去复活唐三之后，立刻发表了死战宣言。 投降就意味着被奴役，为了天斗帝国的子孙后代，为了后方的家人，作为一名天斗帝国的男人，绝不能退缩，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抗外敌。海神大人并没有死，只是身受重创。为了我们的英雄，我要求每一名天斗帝国的战士都要为海神大人而祈祷，祈祷他再次带领我们共抗强敌。 戈隆元帅的话传到了每一名天斗帝国战士们耳中，帝国大军没有一丝哗变的迹象，在这个时候反而更加充满凝聚力。但是就连戈隆元帅自己也知道，这只不过是暂时迹象，也只能暂时稳定住军心。如果像独孤博那天所释放的剧毒同样降临在天斗帝国大军头上的时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真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是必须要投降，自己也只有以身殉国，随陛下同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